第四集，遭遇食人魔。 我还记得第一次与牛头人相遇时的情景，记得凯恩血梯那低沉的声音与平静的面孔，记得我们在一顶帐篷里席地而坐。这种帐篷简陋的惊人，但奇妙的能够给人一种家的感觉。我们抽着烟斗，分享着食物和饮料，感受着回荡在体内的鼓声，并彼此交谈。一开始我觉得牛头人看上去仿佛野兽，但他们富有智慧和幽默。第一轮交涉结束之时，我意识到这些半牛半人的生物会是兽人难得的盟友。夜幕在我们交谈时降临了，柔和的夜色与这片美丽的土地无比相衬。我们走出帐篷，抬头望向不计其数的繁星，甜美的微风轻抚着我们的脸庞。我转向德雷克塔尔，求教于他的智慧。使我惊讶的是，我看到了他脸上的点点泪水在月光下闪着微光。他悲伤地说道，这就是我们曾经的样子，我的酋长。然后他举起双臂，仰起头，呼唤着风来拥抱他，吹干他坚强的绿色脸庞上的泪水。他不停地说着，亲近大地，亲近先祖之灵，擅长狩猎，亲切地对待孩子们，正确而恰当地了解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了解索取与给予的平衡。牛头人只是用善良纯净的大地魔法，这片土地处处体现着这一点，就像德拉诺曾经体现着我们与大地的连接一样。而我正在考虑着牛头人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抵御敌人的事情，那些卑鄙而污秽的半人马。我说，是的，我同情他们，如果能够帮助他们就再好不过了。德雷克塔尔笑了，他失明的双眼看向我，比任何视力正常的人看得更加透彻。他轻声笑着说道，哦，我年轻的萨尔，你还没有明白，是他们会帮助我们。 杜隆坦尽力迈开他年轻有力的双腿，飞快地奔跑着，他的呼吸急促，发红的棕色皮肤上沁出点点汗水，但他强迫自己继续奔跑。正值盛夏，他巨大平坦的双脚赤裸，他跑过柔软的草地，偶尔会踩到亮紫色的达桑花，这种植物一向被用来入药，被踩碎的植物香气飘散开来，仿佛赐福于他，激励着他跑得更远更快。他跑到了泰罗卡森林的边缘，向着凉爽的灰绿色森林的深处前进，他不得不放慢了步伐，留心这些古树的树根，以免被绊倒。森林中心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从中流露出来的宁静和杜隆坦渴望胜利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加快了脚步，跳过覆满青苔的倒伏树干，钻过低垂的枝条，如同塔布扬一般优雅。浓密的黑发在他背后飘舞着，他感觉肺部火辣辣的，双腿也仿佛尖叫着让他停下，但他咬紧牙关，不去理会身体发出的请求。他是一名双狼氏族的成员，氏族酋长之位的继承人，没有哪个黑石的家伙能够超过他。杜隆坦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战吼一般的咆哮，他的心立刻一沉。像杜隆坦一样，奥格瑞姆也正处于变声期，声音并不像成年男性那样低沉。不过杜隆坦不得不承认，这声咆哮实在有模有样。他想让自己的双腿动得更快一些，但他们沉重的仿佛灌了铅。 他沮丧地看着奥格瑞姆一阵奋力冲刺，超过了自己。奥格瑞姆伸长手臂，猛力往前一探，抢在杜隆坦之前碰到了开阔地上的那根他们事先商定作为赛跑终点的树桩。奥格瑞姆又向前冲了几步，似乎他强健的双腿一旦动起来就再也不愿停下。杜隆坦的双腿可没这么强壮，他朝前扑去差点摔倒。杜隆坦脸朝下趴在散发着青苔香味的凉爽土地上，大口地喘着气。他知道自己应该坐起来，知道他应该再挑战奥格瑞姆一次，但他已经精疲力竭，除了躺在林地上歇着之外什么也做不了。他听到奥格瑞姆也扑倒在了他身边的地上，然后翻过身来开始大笑。杜隆坦也笑了起来。两个兽人放声大笑的时候，栖息在泰罗卡森林里的鸟类与小动物们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的大笑声听起来怕是和狩猎前的狂野战吼没什么两样了。杜隆坦不由得微笑起来，露出他仍然在生长中的獠牙。 赢你这样的小毛孩太轻松了，杜隆坦。 你是光长镖不长脑，技巧和力气一样重要。也许黑石氏族理解不了这些道理。 他们的玩笑中没有恶意，他们各自的氏族起初对两名年轻人的友谊很是头疼，但杜隆坦的坚定辩驳这件事从来没有人做过，并不代表这件事不该做，逗乐了两个氏族的首领，也说服了他们。双狼氏族和黑石氏族都是比较温和的兽人氏族，这一点对他们也有所帮助。若是杜隆坦提出要建立友谊的对象是战歌或者噬骨的氏族成员，那他们友谊的小火苗很快就会被扑灭，因为那几个氏族的人对其他氏族都缺乏信任，他们只为自己的氏族而自豪。所以双狼和黑石的长者们都在观望着，等着他们的新鲜劲儿过去，等着两个年轻人回到各自应该在的地方，回到熟悉的秩序中来。这些秩序存在已久，久得超出任何人的记忆。可他们失望了。冬末的寒霜散去，春天到来，接着是炎热的夏季。然而，杜隆坦和奥格瑞姆的这份友谊仍在继续。杜隆坦知道有人在监视他们，但只要没人出手干涉，他就不会提出抗议。杜隆坦闭上了双眼，食指张开拂过青苔。萨满说过，一切物体都有生命，都有能量和精魂，它们与元素之灵们紧密相连，大地、空气、火焰、水，还有野性之灵，并声称它们能够感应到大地中蕴含的生命力，甚至连一块看起来了无生气的石头也存在着生命。杜隆坦能够感受到的只有苔藓凉爽微潮的触感，以及手掌下方的大地。大地微微颤动着，他猛地睁开双眼。杜隆坦飞快起身，条件反射般地摸向他一直戴在身上的狼牙棒。奥格瑞姆更喜欢用一把金属和木头材质的沉重战锤。战锤是黑石氏族的传统武器，奥格瑞姆拿的正是他有朝一日将要继承的那柄传奇战锤的简化版。两个男孩对视了一眼，他们不需要语言就能沟通。眼前这个使得大地颤动的究竟是一头巨大的猎蹄牛，有着可以做成上好毯子的长毛外皮和几乎能够喂饱整个氏族的肥美红肉，还是某种更危险的东西？泰罗卡森林里究竟居住着什么？他们也不是很了解，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他们一同站了起来，小小的黑眼睛盯着茂密树丛间如今看起来十分险恶的黑暗角落，搜寻着声音的来源。大地又震颤了一下，杜隆坦的心跳开始加速。如果这是一头小猎蹄牛，也许他们能一起打倒它，两个氏族分享战利品。他瞥了一眼奥格瑞姆，发现对方的眼中也闪着兴奋的光芒。两个年轻人都倒吸了一口气， 随着声音越逼越近，两人向后退去，离他们只有几码远的一棵树在他们面前变成了碎片。那个发出声音的东西能够如此轻易就解决掉一棵古树的生物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这个生物身形巨大，握着一根和他们的身体差不多大的木棒，这绝对不是一头猎蹄牛，而且他看见了他们。这个家伙张开嘴巴，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吼声，但杜隆坦并不打算浪费时间来搞清楚他刚刚说的是什么。两个男孩不约而同地转身就跑。杜隆坦绝望地想着，他们先前要是没有赛跑就好了，因为他的双腿还没有完全缓过来。然而这两条腿还是在他的要求下动了起来，求生的本能给了他力量。他们怎么会跑来这么远，来到了食人魔的地盘？那些领导食人魔的鸽龙又在哪里？杜隆坦想象着一名鸽龙在森林中杀开一条道，他远比食人魔高大，就像食人魔远远高过兽人。鸽龙远比食人魔还要丑恶与可怕，它的身躯仿佛是由泥土而非血肉构成。它充血的独眼瞪着杜隆坦和奥格瑞姆，指着他们，命令食人魔朝他们冲去。他和奥格瑞姆还没有成年，不能和氏族的战士们一道猎杀食人魔，或者在更加少见的情况下猎杀鸽龙。他们曾经参加过一些氏族认为比较安全的狩猎活动，如狩猎塔布扬和其他容易捕猎的猎物，但杜隆坦总是渴望着有朝一日他可以面对那些危险的生物，为他自己和氏族赢得荣誉。此时此刻他不那么肯定这个想法了，大地仍然在震颤，食人魔的咆哮声愈发清晰了，随后的一声咆哮几乎震得他的耳朵流血。 砸烂小兽人！ 食人魔大吼着逼近他们，虽然杜隆坦的大脑惊慌地命令他的身体跑得更快些，他仍然无法与这个怪物拉开距离。他离他们很近了，头下的巨大阴影几乎遮住了从树枝间透下的阳光，树木变得稀疏了，阳光也变得越来越明亮，他们快要跑到森林边缘了。杜隆坦继续向前奔跑，冲进了开阔的草地，他的双脚又一次踏上了柔软的草丛。奥格瑞姆跑在他前面，但是比他快不了几步，绝望在杜隆坦的心头涌起，随后是一股如潮的怒火。他们都还没有成年，还没有进行过第一次真正的狩猎，还没有和姑娘们在火堆边上跳过舞，还没有沐浴过自己第一次独立猎杀的猎物冒着热气的鲜血，他们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过。在战斗中光荣的死去是一回事，但他们的力量与这个恐怖的生物相比是如此悬殊，他们的死将是可笑的，毫无荣誉可言。他明白这将花费他宝贵的几秒钟逃命时间，但杜隆坦无法抗拒这种冲动，他转过头去，在食人魔用木棒把他砸成一张饼之前朝他高声咒骂。突然眼前的景象让他惊讶地张大了嘴。